牛牛不是胆小鬼。牛牛五岁多了，还那么怕吃药打针。有一回，牛牛生了病，看见妈妈煎好了药，就说：“我不吃药。”妈妈说什么也不行，只好叫爸爸抱住牛牛的头，扒开牛牛的嘴，给他灌药。这牛牛可真有股牛劲儿，他又哭又闹，又摇头又蹬脚。爸爸妈妈累出了汗，也没把药灌到牛牛嘴里去。给牛牛打针，比让他吃药还难。有一次，幼儿园里打防疫针，小朋友们都很勇敢，举着胳膊让阿姨打针。该牛牛打针了，谁知他一下扑过去，从阿姨手里抢过针头，扔得远远的，差一点儿扔在小朋友的脸上。打针的阿姨吓得张大了嘴巴，好半天没有合上。为这事儿，妈妈跟牛牛谈过一次话。牛牛，人得了病就要吃药打针，病才能好得快。牛牛说：“我就怕吃药。”有病不吃药，病得厉害了会死的。 那就死了吧，反正我不怕苦也不怕死。 死了就没有牛牛了。 没有就没有吧，反正我不吃药，药可苦力。 你刚才说还不怕苦呢。 反正…… 牛牛回答不出来，对妈妈做了个鬼脸就逃走了。哎，真拿他没办法。 这天晚上，牛牛在电视里看电影《董存瑞》，他可喜欢董存瑞叔叔了。一看完电视，就找来半截竹竿，夹着一件捆好的棉袄，说：“ 这是我的炸药包，同志们，冲呀！” 他猫着腰从屋里冲了出去，冲到走廊上，一头撞在爸爸怀里。爸爸问：“ 这头小牛又在瞎撞什么？” 牛牛把胸一挺，大声说：“ 我学董存瑞叔叔炸碉堡呢， 我长大了要像董存瑞叔叔那样勇敢。”爸爸说：“ 我才不信呢。” 牛牛认真地说：“ 不骗你，我说的是真话。” 爸爸说：“ 你是胆小鬼，五岁多了连药都不敢吃，有谁会相信你能成为勇敢的战士？” 牛牛听了怪不好意思的，他眨巴眨巴眼睛，没有吭声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牛牛捂着头说：“ 妈妈，你摸摸我是不是有温度了？”“ 有温度？你是说发烧吧？”“ 对啦。” 妈妈摸了摸牛牛的头：“没发烧啊。”牛牛还要妈妈拿体温表给他量，体温不高也不低，正好。 牛牛怪不高兴的，低着头走开了。 这一天天特别冷，北风呼呼呼地吹，水全结成了冰。忽然，妈妈透过玻璃窗，看见牛牛没有戴帽子，也没有穿棉袄，正站在院子里发愣。妈妈急忙跑出去，一把把他拉进屋子，生气地说：“ 真不懂事儿，冻病了怎么办？” 谁知牛牛说：“ 对了，妈妈，我就是想生病。”“ 什么？想生病？你疯了？”“ 我可没疯，我是想让你和爸爸看看，再生了病，我敢不敢吃药。” 妈妈听了，高兴地亲着牛牛冻得冰凉的脸蛋儿，说：“ 我知道了，你想学董存瑞叔叔那样勇敢，对吗？”“ 对了，妈妈，我现在就吃给你看。” 牛牛拿起桌子上的一罐药水就要喝，妈妈连忙夺过药瓶，对他说：“ 人没有病可不能乱吃药，会中毒的。” 牛牛急了：“那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胆小鬼呢？” 妈妈笑着说：“妈妈知道，妈妈相信你。”真的，从那以后，牛牛再也不怕打针吃药。 再也不是胆小鬼啦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